就这样吧，我会了解。消息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，既然你说留不住你，无论你在天涯海角，是不是你偶尔会想起我，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。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。 张开，这里只得风雨海，就让我对你悄悄说，仍然期待。抱紧一刹的精彩，哪怕一生的变改，未让这个世界察觉，暗暗地记载。余情未了，去又来，回头有错偏不改，无奈有无奈，离别但未放开。分开漂泊再远，遇上再分开，捉不紧一切讽刺命运，就是你的爱。也怎不该说放开，怎舍放开，是没法去告诉你说永远分开。而在热情渐冷后，你会轻轻挥你手，就让我再次记挂你，再见及再爱。余情未了，去又来，回头有错偏不改，无奈有无奈，离别但未放开。分开漂泊再远，遇上再分开，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，就是你的爱。

的疲惫。第一句话就逼我撤退，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，我忍住了泪。 时间八点整，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

Come.

才懂爱一个

你的我临头前表爱无意义，变成过去的面貌。被人放下的小城市，就 算什么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